碰墙里流水。 哪个潮啊？ 潮人呢？ 哪个潮？不是那个潮。 哪潮？ 潮是潮流时代。 潮流。 哎， 大潮人。 哎嗨， 有朋友纳闷的说，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啊？ 嗯， 脑子里漾出来的。 你才脑子进水了呢！ 老说你多漾点儿，漾点儿，漾点儿，就你。 你才样点儿呢，像话吗？没这个 潮流， 潮是穿衣服干事儿， 衣食住行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哎哦、那倒是。 你拿穿衣服来讲 啊， 台上这是长衫 啊、大褂， 大褂 就这身， 这没办法，演出服装、 啊、没错。 下了台就脱，到后台就脱， 换衣服， 长衫脱下来， 嗯， 裤子， 嗯。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我穿这么多裤子呀！ 哎，你不在后台练习变脸吗？ 哎，我变哪个脸？我你脸长后边，拿裤子挡着是吗？ 咱不懂啊， 没听说。 脱得一丝不挂。 哎，我跑那儿展销去了是吧？ 换上你自己的潮服啊！ 这没听说过。 潮人的服装 啊， 有那个西装， 西装 的阿里妈阿什么妈的那西装。 阿里妈。 急了这人， 你阿玛尼， 阿玛尼的西装， 哎， 一套好几万块， 五百块钱那不值钱， 扎到裤腰带里。 哎，我慌了，我西装扎裤腰带里了。 你为了把你那金利来的皮带露出来， 还是带有那皮带扣 啊？对，下身 啊， 穿一真皮的， 哎， 裤衩， 裤衩啊。西装配裤衩啊， 你为了把你那双浪莎的丝袜露出来。 我这还穿丝袜呢，我腿上毛都滋楞着是吧？ 离远了一看，两根铁棍子山药。 哎，这没听说。好吧，这毛都滋楞着。 脚底下 啊， 没底儿的拖鞋。 哎，没底儿还拖鞋呢， 所以你潮啊。 没什么潮的， 所以你潮啊。 有这么穿衣服？ 穿衣服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 另类， 这跟人类都不一样了，这像话吗？ 吃饭， 我、哦、吃饭， 那吃的也不是人吃的东西。 哎，那我都吃狗吃的东西是？ 不是一般人吃的东西。 这话说清楚了。 什么叫川菜、鲁菜、粤菜 啊？不吃 淮扬菜 啊？ 不吃 啊？不吃 弗雷塞？ 嗯， 不吃 啊？ 西餐？ 哎，吃西餐 对吧？ 哎， 到西餐厅里去吃啊？ 讲究了这个，哎， 都穿唐山去 啊？ 那打扮不好的，那高级的西餐厅不让去。 没错， 人家也是 啊， 穿的跟个人似的。 嗯。什么叫跟个人似的？ 跟个那个绅士那人似的。 哎，对对对， 西装革履， 哎，燕尾服， 燕尾服， 哎， 领结， 领结， 打扮的特别高雅，特别高尚， 哎， 往桌子那儿一坐， 嗯，哪位桌子这么放的？ 高点儿，高点儿， 高也没这么高的， 哎，叫服务员， 哎。 都是那伦敦音呢， 没错， 不是不能用普通话， 那 苏大夫 外语呀、啊， 苏大夫 go for it， 嗯，不能说 外语， 嗯 ，please， 小二， 小二， 啊， 小二是啥？ 你叫他叫 英语， 小兔， 小兔，这是英语吗？ 二吗？不是、啊、，waiter， 哎 ，waiter， 对， 来来来、 嗯、 ，come here， 好，过来。 把我的油条端上来， 哎， 两分熟，谢谢。 两分熟的油条 啊， 啊， 我直接拿块面吃了不得了吗？这 不西餐吗？ 我这是西餐吗？这是西餐吗？ 有豆浆，有豆浆， 豆浆那就是西餐呢。 哎，你嫌不够稀，还能兑水啊？ 我直接我喝凉水行了吗？ 就说你吃的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那也没吃这个，吃西餐。 好，这段苏州情调是由来自苏州一笑堂的四平张杰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合作表演的。我们听了一半还没听完呢哈，我们请您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空中笑林再继续收听。主持人尚元恭候着您。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6度，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早晨有轻雾或雾，能见度比较差，上午随着北风的加大，雾气会很快消散，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或雾，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虽然风有些大，但能见度转好，空气清新，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明显，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北风明显，最高气温30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偏热。今天晴空少云，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来自苏州一笑堂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四平张姐和说的苏州情调，刚刚开了个头，我们过会儿请您继续往下听。说到四平啊，看过他演出的观众都知道，卖他的台风潇洒，声音很清俊，舞台上风度翩翩，颇有些侯派艺术风范和品格。他虽然不是苏州人，却是啊深深的浸染于苏州的民俗文化，他把对苏州的民俗文化、戏曲曲艺的研究融入到作品当中，让一般的观众啊，好像感觉他就是地道的一个苏州通啊。苏州话的妙用啊，拉近了他和苏州本地观众的距离，他用的这个分寸也恰到好处，一般的外地的听众呢也能够听得懂，也让他的作品呢颇具清雅气息。四平的京剧唱得很好，胡琴也拉得不错，应该说是一位颇有才气的江南的青年相声演员，和他搭档的张姐呢也是舞台经验特别的丰富。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这段四平张姐和说的苏州情调。 叫服务员， 哎，

啊，这我倒经常的听到这个。 他你住垃圾回收站吗？ 不是，我经常我小区有收废品的。 是啊，一叫他出来这味儿 啊， 粗犷一点 啊。 哎呦，我个灯光总把我透。啊，有这个， 您别鼓掌啊，我听出来了，这是收那个旧床的吧，家具 藤帮棕帮床。 哦，这我听出来了。 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啊， 换了。 哦，换了。 叫卖声都不同了。 啊，你给学一下。 哎呦，我的冰箱第四季马桶。 对对，这是收那个冰箱、电视、电器的。 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又不同了。 啊，又不一样。 哎呦，我的电脑、汽车、摩托， 电脑、汽车都卖了。 这儿子小区有一收废品的，叫卖出来别具一格。 到我们那儿， 哎呦，我的高速破摩托， 这没听说过这， 啊， 哪有卖喇叭的呀？ 没有是吧？ 没这个。 就说，啊，这个声音您听起来有点飘荡， 哎。 好听， 哎， 是吧？这是咱苏州的好声音。 哦，声音美， 声音美。 哦，还有什么美啊？ 语言美啊。 苏州话好听， 苏州话好听。 嗯， 也是说出来那么飘，那么柔，那么糯， 嗯， 那么好听， 好听。 举个例子吧， 啊， 好比说， 嗯， 咱说普通话， 普通话， 好多外省的朋友都能听懂。 哦，什么呀？ 张老师， 哎， 您吃过了？ 我吃过了。 这都能听懂 啊！ 换咱苏州朋友一问呐， 嗯， 说出来就这么好听，这么柔，听起来就吃力了。 哎，苏州话怎么说呀？ 那么说 啊， 你吃过饭了？ 我，哦，这是什么意思？ 问你吃过饭没有？ 哦，我怎么说呀？ 你也得说， 嗯， 分吃过。 哦，粪吃过。 哎，你这个口味。就是啊， 没吃过呀，啊， 你看你叔叔告诉你了，人家没吃过。 哦，没吃过。 我还得接着问呢 啊， 真个分切糕。 哦，真的没吃过吗？ 真个分切糕。 真的没吃过啊。 真 的。哎，哦，不请客呀，啊， 没打算请， 哎， 再见，哎，没打算请。 嗯， 苏州话还有那么一句说出来那么好听。 哦，哪句？ 夸人长得漂亮。 哦，夸人的模样。 一说这味儿 啊， 那个面孔生的别致。 哦，面孔生的 标志。 哦，标志。 注意我这口型 啊， 别致。 哦，这假牙都快呲出来了。 是，啊，有时候还加一得嘞。 哦，得嘞， 别致得嘞。 样子 听着就那么糯 啊！ 像这个方言， 啊， 外地朋友有的时候仔细听还能听懂。 嗯， 尤其有那么一种方言， 嗯， 咱苏州的， 嗯， 在特定的场合听起来吃力。 我，哦，还听不懂。 饭店里点餐， 嗯， 尤其这个季节 啊， 吃点大闸蟹、螃蟹呀，啊， 嗯， 那个说出来就容易费劲。 不是苏州话那 蟹 啊，蟹怎么说呀？ 蟹不叫蟹， 蟹叫 耗。 好，哦， 他晚上吃的算了 啊， 哦，头两排这观众有异味啊， 厚啊，哦，那要吃点别的， 吃别的都行啊， 比方说吃虾， 虾呀， 嗯， 呼， 啊，哦，那我要吃鸭子，鸭。 啊，咱们苏州话说起来好听。 嗯， 阿里里，阿斯嘎，啊，阿里里， 嗯嗯， 羊呢，羊咩咩，咱搞不懂这苏州朋友说那个，尤其动物都带拟生词。 嗯， 阿里里，羊咩咩，是吧？鸡咕咕，狗汪汪。 小花， 这个没有了， 啊， 没有了，就说吧，嗯，啊。 哦， 啊啊，对， 还有 鱼。 哦，鱼 这更费劲了。 哦，这 有脑腔共鸣， 嗯， 有鼻腔共鸣， 嗯， 盆腔共鸣， 哎，太靠下了，啊，胸腔共鸣， 胸腔共鸣 啊！ 一说这味儿了， 嗯，哦，这，啊，不是这 说苏州话没鼻子说不了， 嗯， 光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出来塞，哎，是吧？ 谁没鼻子眼儿， 啊？螃蟹， 嗯， 哈， 那虾。鸭，鱼， 嗯， 虾， 蟹 蛤 鱼 鸭 虾 蟹，受不了了。 不是周杰伦演唱会了，这谁给他呼呼哈嘿 啊？是啊啊，那就是从苏州这吃虾吃哈是吧？啊，这是苏州话，您听着柔，听着怒 啊。 你苏州话行吗？ 我呀，我还行。 还行 还行，简单的对话可以。 当着各位亲爱的朋友学会苏州话来塞吗？ 我一个人可不行。 咱俩人啊。 咱俩一块儿学一个 啊， 那没问题。 没问题 啊。 要学这个挑个场景。 什么场景啊？ 这么着啊。男女朋友谈恋爱。 咱俩在台上搞对象。 您看一般这个谈恋爱 啊 得是俩人。 没错啊。 还得一男一女。 这不废话吗？ 我来这小伙子， 那我，哎，干嘛你来小伙子呀？ 没办法 啊， 因为我是男的。 哎，我也不是女的呀。 你都活妇女了，你不是谁信的啊？ 那我来这大姑娘。 你来大姑娘？ 哎，我还就得来这大姑娘。 不，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呀， 嗯， 我长得媚气。 我看你可不像媚气， 我这叫 脚气。 小气一下， 差点。您各位朋友看看，脑袋长得跟茶叶蛋似的，实在难看。 那有这么光溜茶叶蛋吗？ 给你化个妆吧， 还得化妆， 简单的打扮一下，行吗？ 行，可以。 那得嘞 啊， 各位朋友上眼啊， 嗯， 这人是衣服，马是鞍 啊， 人不打扮不好看。 对， 打扮出来您再看， 好看了， 更难看了。 那还打扮了干嘛？ 来，抬头让各位瞅瞅。像什么？像流氓兔啊！ 可以，这是 好看，这是姑娘那俩大辫子。 哎，大辫子 行吗？ 可以， 行，得嘞，那咱说来就来， 嗯， 好不好？ 好， 你在那头来， 可以。 哎，你这耳朵长歪了。 行， 你那头来，我这头来， 啊， 好不好？ 嗯， 来。你。哪在哦？ 哟，大爷，您来了！ 我干嘛干嘛？ 什么模样？哟，大爷，您来了！ 不是，这得表现这性格呀，奔放啊！ 错了，咱苏州姑娘最大的特点可不是奔放， 叫什么特点呀？ 含蓄委婉，矜持。加点扭捏就更好了，扭捏能来吗？ 这扭捏太会了， 是吗？ 啊， 那您得那头来， 没问题， 我得这头来， 哎， 看您表演， 可以， 嗯。你哪在哦？这什么模样呀？你哪在哦？吃了不干净东西了。你哪在哦？你歇会儿。这什么毛病？您这是 干嘛？ 您什么毛病？您这辫子都散了。什么模样？什么来回的扭呢？ 不是我这扭捏吗？ 您给我朋友看看，那这不是扭捏， 我这是 整个一野猪蹭树呢。 野猪蹭树像话？ 您别光扭捏， 怎么意思呀？ 得说话，咱俩才能交上朋友啊。 还得对对话。 那当然了。 怎么对话呀？ 这么着 啊， 你呀， 嗯， 我管你， 你管我， 叫点嘛。 叫什么呀？ 我叫你啊。 啊， 阿梅。 阿梅。 对。 那我们家是卖煤的。 你们家还烧炭的呢？ 怎么阿梅呀？ 阿妹，苏州话，阿梅。 哦，叫我阿梅。 对了， 那我叫你什么呀？ 你叫我呀？ 啊， 阿狗。 你叫我阿梅，我叫你阿狗。 还阿猪呢？阿狗干嘛呀？ 不是阿狗了。 阿哥，苏州话，阿狗。 哦，阿狗 啊， 就这 行吗？ 行， 再来。阿梅啊。 哎，阿狗， 我老听我像阿狗。哎，你来在哦？ 来在？ 你来做什么子？ 干啥呀？ 你跟啥人交朋友啊？ 跟你。 阿梅啊，哎，阿狗，我还是阿狗。我呼吸你，呼吸都呼得你呀、啊。 你呼吸我， 四哥。 我呼吸你 啊， 吐。 这怎么还有一句英语呢？ 就是我也喜欢你啊。 那你说苏州话？ 苏州话、啊、不会。 倒霉倒霉，这不会了，再来。阿梅啊， 哎，阿狗， 还是阿狗。你哭，你呼吸我，我呼吸你，今在压力下，我到你屋里想，但你不想象。 阿少爷，不想象， 四哥， 不来塞。 哎，别想。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苏州一笑堂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四平、张姐和说的相声《苏州情调》。这段相声对于苏州的民俗、苏州的曲艺、苏州话都做了非常广泛的介绍，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是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主持人尚远继续在这儿恭候着您，我们继续请您听听相声小品当中方言的妙用。 轻盈上市，届时邀您共享秋季新潮流、时尚名品云集，众多知名化妆品，助您在金秋脱颖而出。来翠微畅享休闲购物时光，更多开学季精彩活动就在翠微。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以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张姐，孩子留学跨境汇款选哪家银行？ 选农行，农行跨境汇款手续简便、安全、快捷，柜面、网银都能办，办理留学金融组合套餐，跨境汇款费用低至0元。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探戈，一汽大众首款。